先有用途，前面配合配乐去唱高八度，有看霸气谷都不算老，蓝调脱越去怨气都有力度，听法我信不止一两套，能融入你性格再出发就是好。谁亦有份领觉有感叹。